关经阳在54军军部宣传队待了3年。关经阳在那3年里，从一个腼腆秀气的少年长成了一个文静内向的小伙子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小说《我是太阳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蒋树珍、贺希平，感谢各位收听。